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03集。提醒一下，蓝河点了点口袋里的火柴盒，白武意识哭得更大声了，抽噎着道： 我已经很努力了。 蓝河无语，那个女孩惊恐地问同伴： 你真的没听到吗？她说她努力了，她还在哭。 同伴也吓死了。 你真的不要吓我，不如我们下去吧。 女孩慌张地道： 走吧走吧。 到了下一站，他们就匆匆下去了，留下周围有点毛骨悚然的乘客，大家窃窃私语起来。这是故意吓人呢、不会是偷拍什么整蛊节目吧？现在这种人还挺多的。一个男的站得靠门口，看到那女孩带着泪花，样子还挺真切，忍不住道： 哎呀，要真是什么幽灵，我都要有形象了，是不是什么加班到过劳死，还要拖着疲惫的魂魄，哭着自己已经很努力了，继续上班的社畜啊？ 他女朋友快晕了。 别说了，这个鬼故事太悲伤了。 大家都不寒而栗，可不是恐怖中透着悲伤吗？而且因为有人上下，一时车厢内又流动拥挤起来，白武快要尖叫了，对宋福谈说： 你就不能抱住他吗？ 宋福谈无语，他一开始上地铁也想护着蓝河，但蓝河也是男孩子，很随意地表示没关系。白武倒是有要求了，蓝河快笑死了，就往宋福谈怀里挤了挤，宋福谈顺势抱住他，转身把他挡在内侧。旁边的一对情侣一看，哪甘示弱，也迅速抱在了一起。 怕不怕啊？ 蓝河无语，现在的情侣怎么回事，这么好强吗？而且他才不是因为怕呀。等到蓝河和宋福谈出地铁的时候，白武已经只剩一丝血条了，但好歹是活着离开了地铁。 你做到了，在二号线上绝地求生，蓝河夸赞白武。记住啊，你以后就是白门的荣耀，铁血白门。 白武无语了，虽然他也想光耀白门，但是尊家这么说他怪不好意思的。但无论如何，白武淡淡叹息，经此一遭，他确实有种涅槃的感觉。到了饭店，蓝河已经是迟到了，进去时除了他都到齐了。 蓝河来了。 王茂、张清佑、施璇加上另外三个主创，五六号人正热闹着和他打招呼，也看着他身后跟着进来那人。宋福谈摘了口罩，原本欢笑热闹的包厢立刻安静下来。这个脸虽然不太露面，但好像确实是玄光老师。大家想到听过的传闻都傻眼了，还是王茂知道的多。 哎呀，怎么玄光老师也在啊？ 他属于极少数知道蓝河和宋福谈关系确实不差，甚至要合作的人，只是消息还不能随便透露，而且即使是王茂了解到的也不是全部，所以蓝河也不可能说我和玄光老师锁了，住上下楼。他努力把握着一个度，说道： 刚好遇到玄光老师一个人来吃饭，我说一起呗，热闹啊。 张青又也惊了： 我就说媒体乱写了吧，蓝河脾气这么好，怎么和玄光老师有矛盾？我去，搞得我之前都不好意思问，怕你不开心。 没有没有，我和玄光老师都澄清过几次了，只是大家觉得在说反话，我们也很无奈啊。 蓝河道。不只是他俩，陈兴阳好像都帮他讲过话，愣是没人信，也没人在意。向来辟谣都是没人看的，其实燕京碎石记最后一期他俩一起吃饭的镜头也播出去了， 所有人都觉得是表面同事更热衷于探讨俩人在妙感山差点动手的传闻，连导演到最后都是在半信半疑中结束录制。私底下蓝河忍不住说过宋福谈了，都是玄光老师以往的形象给人的印象太深了，他怀疑要是他俩现在公布一张搂着一起的照片，网友也会质疑有人用枪指着他们。张青又安慰道，都这样啊，我们俩啊，我经纪人还给我发过，说拍戏的时候我俩不对付，你故意套我，把我弄到水里去，没想到被你发现了。大家大笑一番，直说真是不公平，怎么王茂导演满嘴胡言倒让人深信不疑了。哎呀，反正我现在都懒得说了，蓝河说道，免得到时候风向一变成了我抱大腿。 有可能， 王茂说， 哎呀，你们不懂，广大群众要看的不是真相，是热闹。 得了吧， 你看结局播出来后，你评论区多热闹吧。 张青又吐槽道，这人把全网观众都给忽悠了，还得意洋洋呢，等着被追杀吧。大家叙旧谈天，白武也从蓝河口袋里出来，蹲在张青又和诗璇脚边默默独自叙旧。宋福谈不大说话，其他人也不怎么敢跟他攀谈。到中途，宋福谈接到宋其云的电话，打了声招呼出去说后，蓝河还看到坐在宋福谈另一边的诗璇露出松了口气的表情，忍俊不禁。因为包厢内卫生间有人，王茂急地跑出去上了回厕所，回来时正要关门，看到一名老者经过，动作就一顿，喊了一声， 蒋总啊。 那个蒋总脚步停了停，默然看了一眼王茂， 你也在这儿吃饭？ 王茂喝了不少了，也没觉得对方冷漠，笑呵呵的招呼， 我们啊在这儿小聚，来坐坐吗。 这蒋总啊往里头看了一眼，在桌面上流连片刻就点点头，直接冲进来找了个座位坐下，然后伸手就抓起猪蹄吃了起来，牙齿撕咬着皮肉，吧唧吧唧地咬着，啃秃了一块，另一块已经飞快塞进嘴里，狂野的吃相让众人面面相觑。王茂也糊涂了，这怎么看着像几天没吃饭了一样，还直接上手了。他问道， 蒋总最近身体还挺好的？ 他琢磨着蒋总之前有阵子没出来，听说是不舒服，看来已经恢复了，胃口忒好。蒋总头也不抬摁了几声，王茂尴尬地给大家介绍， 这个呢是蓝山集团的蒋总啊，投资过好些剧呢。 他一说公司名和剧集，在场的大多数圈内人就都知道了，是个金主爸爸，难怪这么拽。刚才大家看他怪没礼貌的，现在只能说手抓猪蹄特立独行，有气质。蒋总飞速吃了半碗猪蹄后才稍微缓过来一般，用纸巾擦了擦手，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狠了，前几天病了，一直吃素。 王茂干笑， 是吧，那还是不要一下吃太油了。 诗璇才想起来低声问道， 是不是那个蒋汉生？我听说过他的八卦。 张青又说， 是，你小声点。 蓝河他们坐得比较远，和蒋汉生基本面对面了，听力敏捷地从诗璇口中听到这个名字，却是挑了挑眉，因为这个名字他昨晚在老白的勾魂文牒上看到过。蓝河不动声色地用手机查了一下蓝山集团蒋汉生的资料，生卒年和豪宅所处的方位也没错，就是他。那么问题来了，昨晚这个人的魂魄就应该被老白带走了，现在坐在这儿大吃大喝的蒋汉生是怎么回事？看上去蒋汉生的确是个人，没有鬼影附体，屋子内的气味有点复杂，但蓝河仔仔细细的嗅闻还是找到一丝丝腥味，还不是特别确定。 他低头看着蹲在诗璇脚边的白舞，伸脚蹬了一下。白舞茫然抬头，蓝河做了个让他起来的手势，想让白舞来看看。白舞慢腾腾的起来，刚才他完全在自己的世界里，甚至没注意到包间里多了个人。这时依照蓝河暗示看过去，脸就白了白。蓝河低咳了一声，白舞会意的闭嘴，只抽了抽鼻子，示意自己也闻到了什么味道。蓝河肯定了心里所想，这个蒋汉生确实有问题。就见继续埋头大吃的蒋汉生抬头看了白舞一下，但只是眯眼笑了笑。诗璇见蒋汉生看着自己笑，大惊，低声道：“ 他是不是想钱我？” 蓝河无语。这时蒋汉生道：“ 给我来两碗元宝汤。 元宝汤啊！” 王茂没想那么多，叫服务员点两碗元宝汤。要是平时蓝河也不会多想，但在蒋汉生应该死了的情况下，这个元宝汤让他想到了昨天宋福潭说的旧经丧俗，办白事的人家招待柳叶汤或者元宝汤啊。蒋汉生直接上手撕了个鸡腿，边吃边道：“ 喝了汤不该管的就不要管。” 他脸色很辣，在场人都觉得又阴森又莫名其妙，不知道这是对谁说。诗璇这会儿倒觉得不对了，他总觉得这个蒋总脸色发青，神情也让人特别不舒服，但他不敢说，忍不住往蓝河这边靠了靠。蓝河琢磨着想找借口去找宋福潭告知老白，便起身站起来。诗璇无语了，至于吗？他才靠过来。蓝河这才起身，包间门被推开，有人探头往里看， 蒋总。 他把他打开了，回头道：“ 哎，在这里，是蒋总。” 几个人冲了进来，看到蒋汉生，带头的人就松了口气。 爸， 王茂认的这是蒋汉生的儿子。 嘿，小蒋总也来了。 小蒋根本没心思和他寒暄，一行人神色紧张地把门给关上，还反锁了。爸，你怎么样？ 嘿，小畜生要你管，你这狗娘养的，你妈死了。 蒋汉生居然破口大骂了起来，而且句句带骂，仿佛小蒋是他的仇人一样。这是什么？豪门父子争斗？蓝河都能看到同伴们难掩兴奋的神色，他也缓缓坐了回去。唯独认识蒋总很久的王茂是目瞪口呆居多，这是怎么了？蒋总平时很儒雅的一个人呢，今天吃相狂野也就罢了，这会儿骂起来，从下三滥一直骂到祖宗，好像忘了那是他儿子，大家共享祖宗。小蒋听到他满嘴污言秽语，脸一白，看向自己带来的一名中年人。 李先生怎么办？我怕他。 你做的好事。 李先生反手扇了旁边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中年男子一巴掌，那男人脸立刻肿起来，还不敢有怨言，跪了下来。 师父， 我知道错了。 小蒋脸色很难看。 李先生。 众人都傻了，这唱的又是哪出戏啊？刚才从他们一进门，蓝河就一眼认出那李先生，自己见过，就是妙感山上遇到过的香头。当时他还说了句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把李先生噎得不轻啊。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